啊，咁有啲咩消息呢？喂， 我可以讲呢个东港城城足球小将球技格斗场啊？ 吓 咩嚟？ 东港城系即系边区嚟嘅啫？ 哦，喺呢个港铁坑口站，即系将军澳入边。 哦，系东港城，唔系中港城， 系东港城。 东港城 ，OK， 明白。哇，咁刁钻一个位，有冇人去先？ 喂，咁要经过先会，如果特登又比较问啲啊。 但系都会唔会好过系例如翻去即系新蒲岗嗰啲啊？ 咁应该好过嘅，我谂。 唔系，因为有次系升市嗰次，定买个新蒲岗，大佬冇人去咁就。 哦，因为始终地铁落有地铁站落车会方便过冇地铁站要再行咯，或者转车。 哦，咁啊系。咁但系即系呢度就都叫做有佢嘅咩啦。咁但系就都系得咗少少噶啦个位咁。咁但系做乜鬼嘢嘅咧？呢个咩足球先系乜嘢话？ 球技格斗场啊！ 即系唔系嗰啲影相位嚟噶？ 佢有公仔，但系佢又有啲游戏俾你玩，但系要你响商场边消费咯，先可以换到入场券咯。 哦，即系唔系去就玩嘅，都要买满嘅好似啊。 哦，佢呢度讲应该好似话200蚊可以入场券咯，买够。喺我 买满200蚊就有得玩 ，OK。 系啦，喺我商场入边。 咁，有咩玩嘅？ 咦？啊，等等，佢话要用电子货币啊，即系你要可能要嘟八通啊，或者系呢、這个唔知喎。 啊，唔出奇啊！而家听讲话咧。泊車啊，嗰啲啊，都唔可以 cash 唔計噶嘛，有啲話。 哦，咁樣嘅咩？ 咪即係咁，你去啲商場消費，咪買滿幾多錢啊？可以即係泊車唔使錢噶嘛？應該係咪？以前啊，梗係冇咁啊，咁啦。有而家啲人話就唔係喎，唯一一定要用電子先得嘅。 咁奇怪。 即係 cash 唔可以喎，啲人咪鬧啊。 嗯。 咁 cash 唔係錢嚟嘅咩？豆。 係歧視 cash。 唔係，即係佢哋話，即係又係變咗。即是那些支付寶問題咯，又是大數據問題咯。 好。 Anyway， 那怎 麼是那他那個過三關，好像說第一關就是什麼鋼之跑道，然後他那裡有幾個人物，那裡前面有三盞箭嘴的燈，然後要踩喎，要快。 要跟返他這樣踩咯。 什麼話？点都咁啊咁解啊！ 即 系 佢着咗盏，即系个 箭嘴咁，佢个着灯要踩落去咯。 即系唔系话你要出到马虎射球啊，到话金钩， 你跟佢灯踩咯，应该。 咁得唔得噶？咁有我见到有人示范玩都 OK 嘅， 应该都玩到嘅、 啊，应该 OK 啩。 咁点解玩到啊？点啊？有咩奖？ 咁啊，第一关过咗，即系要第二关咯、 啊。即系过咗第一关都冇嘢嘅，要过第二关。 第二关就话系呢个盘楼阵地啊，就系、是、要带个波楼过啲障碍物咯。 哦 ，OK， 系 咁第跟过完第二关都冇奖噶，意思系咪又要过第三关啦？ 系啊，第三关就系射波要你。 嗯，好。 呢个就系讲佢好似话会有你射个角度会评分嘅。 哦。好，咁点啊？ 越刁转嘅话，越高分啦，应该。 哦， 即系其实佢就好似 高分系点？ 高分会点啊？其实会点咧？系咪系咪有奖 咧？其实应该佢都系计冇乜嘢嘅，佢俾评分你嘅。如果你过得到，哦、应该 即系都冇礼 物俾你嘅。 过埋第三关都系冇奖嘅。 即系应该系 之后有啊， 玩晒嘅，我觉得系嘛？ 吓、啊，即系佢冇提及啦。 冇啊，都系咁啊，跟住反而佢提及好似系你消费够1200蚊啊、1500蚊啊、2000蚊以上，有啲限定嘅礼物送俾你咯。 嗯。 哦，咩？例如咩？ 我见到系啲袋啊、啲水樽啊啲咁嘅嘢咯。 水樽、毛巾咁样。 喂，买满几千蚊送毛巾啊？ 哦，咁唔好几千，一两千啫。 嗯，好未啊？ 佢呢个话运动袋就1200， 系 毛巾就1500， 嗯， 水樽就2000， 嗯 ，OK， 咁成冇乜冇乜奖品嘅喎，咁你过完三关就带条女翻屋企系咪可以啊？ 如果系咁嘅话，我都会去玩下。 哇、啊，咁你睇新条女先，系奖品定惩罚先？ 玩完可以送翻走咁咪冇嘢 咯。系 咯。系。玩完你都想玩啫，噶睇睇真啲先，系啦，即可能系惩罚嚟噶嘛，唔系奖励嚟噶。 唔系咁免费嘅话就，即系点玩点玩，你翻去吊起嚟都得。 唔系，翻去其实叫佢洗衫啊，原来当飞用用一日啫，都好啊，都有赚啊。洗衫、煮饭、洗厕所啫，我攞开翻嚟先系啊， 都得啊。 即德成介绍嚟，可以免费用一日，原来系咁意思吓。好啦、啊，咁呢个东西即系点嘅咧？即其实系一个消费活动嚟嘅， 系 唔系一个展览？唔系一个展览嚟嘅。 因为摆一啲大型公仔，跟住一个消费活动啊。 嗯，明白。咦，啲大型公仔先至犀利喎。佢哋话佢系一比一嘅喎，但系佢哋唔系小学生嚟嘅咩？一比一都大人咁巨型嘅。 以佢画出嚟有啲十几头身咁，佢呢个变翻做小学生又都系啲六七头身，正常人咁大 嘅。哦，即系佢原来佢哋小学生身形嗰阵系好似好人咁高嘅。咦，咁佢哋大过咗十几头身嗰阵，咪即系祖拿达军咁嘅巨人？ 就算冇啊，都可能英格伦嗰啲咁啊。 巨人嚟嘅，原来佢哋原来系哦。即隨時同佢踢嗰班係阿馬輝啊，你揸架 VF1 變成機人係嘛？或者係啊，即或者真係揸英格倫同佢哋踢波係嘛？ 如果你話啲 VF1 嗰啲可能係要刺藤嗰扎大隻佬先有咁嘅身形啊，因為主角佢哋應該冇啊，都係英格倫咁高嘅啫。 主角地就大智慧地有英格倫咁高係 啊， 都夠味啦。 佢話都係咁啊，冇辦法呢個就。 即所以佢话嗰系一比一公仔，我有少少质疑啊。咁但系同埋佢话佢着嗰件系新衫嚟嘅，咩衫嚟噶嗰件？ 可能系而家做紧嗰套嘅新嗰套动画入边嗰啲制服啩。 咁但新嗰套唔系做紧南国嘅啫咩？ 可能啲 design 有少少唔同啩，可能唔系近时咁啊。 真 系 唔好清楚啊。系啦，咁大家可以即系佢，即系如果唔消费都可以同呢啲公仔影相噶，系嘛？只系同公仔影相就唔使消费嘅， 应该唔使嘅。 嗯，好，咁啊，大家有兴趣入到坑口嘅就可以去即系参观下啦，咁啊咁讲啊。 系啦。 嗯。 好。 咁呢、這个即系大家都话咧，虽然唔讲啊，成都唔知道有个咁嘅活动。 系个。日子是应该是由5月31号至7月15号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 即是他的商场开门和关门的时间之间。那么但是在哪里呢？ 这个东港城一楼中庭。 哦 ,OK, 好，那你再去看看。那么说是跟世界杯即是有关的，他们说这样。 OK。 即是我就不知道实质有什么关系。OK, 嗯，即系借啲耳啊，搞个宣传啦，系咯， 踢波啊都系 踢波啦，系咯，咁点解唔系少林足球咧？系呢、這个呢、這个系咯，咁同埋佢里边系用个名字都系用足球小将系嘛？ 而家仲系用足球小将， 系冇叫做队长小翼啊嘛？ 哦，咁冇， 系未送翼， 系未有翼。好 ，OK, 咁啊，除咗呢单，仲有冇其他？ 咁啊，有个今朝早嘅啊，我睇到嘅突发消息就系话呢个阿 Benedict 啊，即系呢个阿奇异博士。 奇异博士 系啊，咁就话佢搭呢个 Uber 出街，咁同埋个老婆啊，咁就经过条街嗰度，咁啊见到有个踩单车送外卖仔。吓、啊，唔知系咪蜘蛛侠啦？咁就俾四个男人就袭击，咁然之后佢又即刻落车喝停佢哋，啊，咁然之后就仲同呢几位人士有啲肢体冲突添，咁之后个 Uber 司机亦都落车有帮手嘅，咁后屘系啊认得出，诶、呢、這个系 Benedict 喎，咁样，咁之后嗰啲 呢个咪奇异博士系嘛？ 系啊系啊，或者系福尔摩斯咁， 或者系福尔摩斯都得。咁啊，都拍戏拍到上咗脑喎佢。 系啊， 咪即刻走啦，嗰、班友。 吓、有咁嘅威胁你，劲喎、啊！嗰班人都上咗脑系嘛？睇奇异博士睇到，或者睇复仇者系嘛？ 定唔知系阿 Benedict 系咪用翻啲福尔摩斯嗰啲招式嚟打佢哋？ 定系其实呢个系电影宣传嚟噶系嘛？ 我唔知道啊。 因为另一则新闻就话阿绿灯侠就死咗嘛。 哦，系 喺佢个寓所里边被人枪杀。咁就个凶手呢就係、是、一个怀疑着红色紧身衣嘅人啦。 係红色黑色紧身衣。 咁但係好奇怪地呢同时间佢又喺东京唔知点解做緊死侍嘅宣传呢同阿弗纳直利我唔知点解。 唔知呀咁就係咪有影武者呀、 啊、唔知佢做咩啦即係总之就即係嗰單就擺明係搞笑嘅啫係咪即係玩到最尾彩蛋嘛佢最尾彩最後嘅嘢咪射低咗佢自己喺度寫緊綠燈俠咁但係時間唔吻合喎佢係超越時間返去綠燈俠拍攝之前發生㗎嘛咁點會而家發生呢係 啊 係啊咁我唔知啦係啦咁呢單嘢都好多人轉貼嘅即係當笑話一則啦係啦咁同埋我發覺弗拉直利真係老咗好多喎原來即係你睇佢而家做宣傳我都唔認得佢喺呢個弗拉直利咁樣。係。呢個好咁大個口嘅。 唔知乜水。 唔知道我真係唔認得喺呢佢嚟咁樣。 同套戲。 即原來唔係套戲拍到佢咁嘅樣。唔係咁佢似到戲裏面多啲但係唔再似以前做日劇嗰陣個樣。即係真係殘得好快呀日本會再次正領。是除了有些特定的例如安大有實之外就 不同的那些。這期的安大有實有很多搞作嘛。是 有 辦法。這排不是不是10歲啊他帶埋幼稚園啊最尾。是即是10歲那個碌已經不是最小的跟最尾有著埋幼稚園裝用踎在個地下度的。咁啲人就話好似啊好似啊咁完全睇唔出係一個大人嚟嘅。嗱、那、嗰個電視節目有得睇㗎啦即係本來成集有得睇我 key 過上咁當然轉頭就死咗啦 ,YouTube 嚟。咁而家有啲片段嘅大家都照上去睇啦。咁片段佢就 cut 開咗㗎佢每版應該裝係一個片嚟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咁我主要貼返佢個羅莉裝上去啫。咁當然基本上佢呢個羅莉碌就好過佢真係細路嗰陣個樣好多嘅。咁以前真係圓波碌啲嘅而家佢其實明明係大人咁其實佢手長腳長啲㗎嘛相對呀即係如果以一個羅莉嚟講呀咁佢真係似畫出嚟嗰啲嘅而家係你而家畫出嚟嗰啲小英都手長腳長㗎嘛係咁佢以前就似大雄正義嗰啲身形多啲嘅 一碌喎 係呀碌咁嘅啲手腳咁而家就唔係呀而家係溜溜瘦瘦咁咁咁嘅咁睇落街咁好睇啲啦咁咁啦咁其實冇乜特別嘅即係大家都好驚訝一個36歲嘅師奶嚟嘅其實咁但係佢竟然係可以扮小學雞咁仲呃到你咁呢個咁啦係啦咁我哋稱呢啲為合法羅莉啦唔知係乜嘅朋友上網查查 通常依家可能會彈咗另一個人出嚟嘅 我是咩？边个咧？ 吓、啊？咪、之前我哋成日讲嗰个 边个咧？ 突然之间噏唔起个名添。 吓、啊？做过乜啊？ 我冇做过乜，通常佢都系影相嘅啫。 哦，咁样。哦，咁嗰啲一般观众听众唔识嘅，讲嗰啲冇意思嘅。咁當然安達幼實一般人都未必識啦呢啲係老牌嘅老人精嚟㗎嘛其實一啲人可能都唔識邊個係安達幼實㗎。嗯我唔輸呀係囉。咁但係總之呢個禮拜呀即係好多我見到好多人寫返佢呢個電視節目出嚟嘅因為佢係一個又係嗰啲遊戲呀嗰啲搞笑嘅電視節目嚟嘅。咁其實佢上個星期已經未做呢個嘢嗰陣已經係做出咗呢個promo啲人都以話要注意㗎啦。一出咗之後就見好多人轉貼嘅，的確係嘅，無論日本同埋華人圈子都好多人嘅，好多人轉貼嘅。好似連蘋果都有講嘅呢單嘢，好似 有。 但我真係唔知係台灣定香港啦。 都有讲呢单嘢嘅，咁啊话哇咁搞，36岁都仲可以扮细路嘅，咁即系咁样啦。咁呢个算唔算系话题咧？我唔知啊。 啊，我醒翻起啊，嗰、那个叫长泽茉莉奈。 哦，咁嗰啲另一啲嘢嚟啦。唔系，嗰、那个边有安大由实扮到咁细啫？ 嗯， 扮细路女啊，大佬安大由实而家系幼稚园生啊。 哦，咁佢都有试过着翻嗰啲衫嘅。 唔系，你着唔系代表你似。你着咧就系、是、人都着得嘅 ，OK， 软型单都着得。咩似唔似咧就另一件事。咁佢就话咧，安大由实咁样着咧系可以呃到佢哋嘅，如果喺街。佢咁讲吓，咁你自己亲眼上去睇下啦，大家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啦？ 啊，上翻群组睇啦，系 冇噶啦，而家睇唔到噶啦，就得我贴翻嗰个小学鸡嗰条嘅啫，唔知几时又俾人铲噶啦。OK， 咁大家自己搜寻下。 系 啦，其实你揾安大后实就有嘅，因为呢一排系其实 hit 嘅呢一单嘢系。 好，咁仲有冇？ 唔知喎，有咩？有冇新聞？ 嗯，咁啊，都仲有呢、這個之前啊，史泰龍啊，同埋呢個阿諾舒華辛力加就一齊拍過套逃獄片啊，叫《逃亡大計》啦嚇。咁就話依家第二 即係嗰套個監獄咧，本身都比較科幻嘅嗰、那個設定少少，因為即係講到不能夠逃獄嘅一個。可能不可能逃獄嘅地方，我哋走上啦。咁其實當然佢其實話佢同阿諾舒華辛力加咁係夾埋嘅，話史泰龍咁樣， 係啊，夾計入 嗰套啦，係啦。咁但係呢個都唔好出奇啊，就呢度拍續集本來都唔出奇嘅。咁但係竟然係乜嘢咧？ 係第二集咧，係冇呢個阿諾舒華辛力加嘅，但係就 喂咁呢個都唔出奇，係 變咗做 竟然 係 乜嘢？竟然有一套西片变咗套中文片，你先未见过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你会唔会明明 Rambo 吓，跟住话 Rambo 再拍新戏啊，变咗咩？变咗战狼三咁你觉得好奇噶？点解变战狼三 Rambo 两套戏嚟喎？吓竟然又吴京主演 Rambo 吓咁啊！竟然咁即系 Rambo 世界出现吴京顶上，咁你就觉得好奇噶嘛？系咪？咁呢个竟然明明是西片，咁点会变咗黄晓明做噶？咁叫做咩名咧？ 《逃亡大计二》， 但系中文噶，做国语噶。 咁我唔知道、 啊。定系里边系咪讲英文嘅咧？ 应该都讲英文嘅，佢应该系得阿黄晓明系中国人。 都应该讲翻英文嘅。哦，咁我唔知道啊。嗱，因为唔出奇嘅，咁之前黄晓明。如果我冇記錯，咪拍過王家衛嘅嗰套《唐僧》啊，《唐玄奘》啊，係嘛？ 哦，咁啊真 係咁啊，裏邊係真係佢係講嗰啲印度話嘅喎，會、 哦、 即係佢去到天竺嘅時候，係啊，唔係因為嗰套佢係講現實嘅唐三藏，佢唔係講即係馬騮精，佢冇馬騮精嘅，即係佢真係講現實，佢點樣一個人，即係其實佢係偷渡出去嘅，其實喺現實嘅版本，唔係話佢係乜鬼嘢咩啊？即系同个皇帝系皇帝个契弟啊！即系真系个皇帝个契弟佬嚟噶嘛？佢话原本个故仔，咁绝对唔系系真系俾人拉嘅，系话佢偷渡咁离境，因为唔准出去嘅本来，咁啊偷渡过去取西经，咁去到佢亦都留低咗嗰度嗰个学院啊！即系嗰度嘅佢话咧，其实嗰可以讲得上系当时咧叫世界第一个大学嚟嘅，嗰度系，咁我就嚟自世界唔同地方，而喺嗰度就将啲知识去传播。去學習，咁佢嗰度佢都唔想走，係去咗之後，咁的確嗰度佢後屘就成為咗一個佢自己都由一個學生成為咗一個好勁嘅導師，咁就話佢喺嗰度咧可以涉戰嗰度嘅群雄，而家講係歷史喎，佢做翻出嚟，咁就話唐三藏呢個人物咧，佢真係去到嗰度學埋嗰啲話，所以佢必定要識講嗰啲話，如果唔係你點涉戰群雄啫？唔通班群雄同你讲国语咩？嗰度咪嗰班所谓群雄系印度人嚟噶嘛，大佬系咪？咁的确嗰度戏犀利嘅地方就系佢里边真系讲印度话，咁我唔识听啦。咁其实讲好唔好我都唔知，不过即系意思即系话咧，唔系一定话黄晓明做呢度就喺度，即系叫边个系中国片咁解。即系其实咧，佢都可以喺度好国际嘅一套戏嚟嘅，即系咁意思啫。系啦，即系可能佢里边都其实都系照系讲英文嘅，咁啊，即系当我哋听落就觉得吓，点解会续集变咗系 黃曉文做主角，竟然咁樣，咁當然，咁肯定就係大陸資金㗎啦，呢個你預咗㗎啦。 中美合資嘅。 咁但係呢一套戲係點嘅呢？即係講黃曉文單拖嘅，定係暫時只係提出咗一個演員，即係可能仲有其他人嘅，係咪？ 咁似乎都係佢搭呢個阿諾舒華辛力，啊唔係 ，sorry， 搭呢個史泰龍啊。 哦，即係都有翻史泰龍嘅 ，OK。系有冇景甜咁嘅？ 两师徒咁嘅吓， 有冇景甜就唔知啊，系嘛？系 咁 啊， 应该。 哦，咁即系话阿史泰龙会延续翻史泰龙嗰个角色嘅。 系。 哦，咁如果咁咪 OK 咯，咁冇问题噶。咁即系都唔系话呢套，唔系话由一套西片就变咗一套大陆片，就唔系嘅。 系啦，咁暂时见到就都系西人居多嘅吓。 哦 ，OK。咁只不過加咗一個中國人去做主角啫，其中一個嚇。 係啦。 哦，咁就好啲，係咯。我以為佢全個班底換曬吳京啦，嚇嗰啲咁，係咯，景甜啦，咁就唔得，係咯。 係。 OK， 咁冇乜特別啦。咁如果咁即係話續集係有黃曉明啫，咁即係意思係咩？咁冇問題啊。OK， 即係都係西片格局嘅，出嚟都 係打。 但今次會唔會係去咗中國發生咁咧？會唔會變咗即係例如咁樣？有冇關係嘅呢個故事？ 咁都有可能㗎。 O、 okay? K， 就未知，要再睇。 未知嘅。 係啦。 好，即係暫時唔係太多消息，就係話會有續集。 係啦，都有預告嘅。 嗯，咁但係大陸資金就一定㗎啦，係咪？ 中美合資啦。 系，咁啊，梗系合资啊！你话全资咁呢套就系中国片嚟噶啦，系咯。嗱，你话有预告，即系已经有预告噶啦。 系。 哦，即系有得睇里边嘅片段添。 有。 哦，咁啊，快贴去群组睇下，我未睇过呢、這个，系咯。好，咁大家睇下，我都未睇过呢、這个。好，吓，咁因为咧，点解咧？因为其实其中一个我哋倾偈讲过啊，马仔。就是話呢、這個阿 Rock 啊嚟緊嗰套大廈呢，有個摩天大廈咁樣，要喺個火警入面要又救返佢屋企人啦，即係有啲似沖天大火災再加呢、這個Die Hard 啊第一集啊咁嘅感覺。咁我睇個畫圖我都幾好睇啊呢套戲係咪，咁但係呢似乎電影公司個 Facebook 呢就俾人生啲轟爆咁滯嘅，咁就馬仔講下 啦。咪都係多人留言，我因为话有中资啊嘛， 冇错啦。多人留言唔系话期待呢套戏，唔系话好似呢个 Jurassic Park 咁话想睇，啲人喺度闹啊，就话有大陆资金呢套戏，咁我真系拗晒头啦。咁有大陆资金有咩问题？即系除非你话有大陆资金，而呢套戏搞到好胶啊，搞到里边又系咁就卖啲唔知咩奶啊乜嘢大陆牌子，咁啊梗系唔好啦。咁冇啊，你起码暂且画喺头度都冇见到呢啲嘢啊。如果到时出咗嚟佢系咁，你应该闹佢嘅 ，OK？ 但系唔系，你睇个画头冇任何嘅呢啲咁嘅奇怪状况，亦都冇景甜咁，咁闹咩咧？净系因为佢系大陆资金，咁大陆资金有咩问题？ 佢感觉上嗰个大陆资金就会出声啊嘛，俾人多数。 你感觉冇用噶，系实质有冇啊嘛？唔系即系实质套戏有冇受到大陆资金嘅影响？如果套戏有大陆资金，就真系要系咁擦大陆鞋啊！一帶一路啊，咁你梗係鬧佢啦，係有冇先？我問，係再未睇係咪？未做，咁喺畫頭度亦唔覺有呢樣嘢喎。咁佢除咗係將個故事搬嚟香港發生，咁等大廈係一個好中國嘅一個嘅大廈係，咁因為佢係香港㗎嘛，佢講係香港㗎嘛，咁我暫時我睇唔到有咩問題喎喺個故仔上面。 嗯、 有冇 hard sell 啲乜嘢中国嘅嘢？暂时我又见唔到。咁唔可以话有中国资金就闹啊！但系点解无端端又 key 落呢度咧？就因为头先我哋先啱讲就系话，嗰度屠肉嗰套，咁你咪又系中国资金，都想你有咩问题啫？中国资金有咩问题先？ 咪话唔使睇啊！啲人下低 咯。点解唔使睇咧？咁 中国资金、 啊。咁如果下次复仇者都有中国资金，你睇唔睇？如果佢個內容不變嘅，你繼續拍你啲 Marvel 嘢，佢都冇管理嘅，有咩問題啫？我理得你邊個資金啫？咁講真啦，咁你抌出街啲股票都有好多係中國人買㗎啦，咁嗰啲咪大陸資金啊？ 嗯 嚇，咁迪士尼係咪每一個多拿都唔會有大陸人買過佢嘅股票啊？ 廢話嚟喎呢啲。咁你有大陸資金又如何啫？大陸全資都冇問題啊，問題佢有冇控制你嗰個創作自由啫嘛？係咪？如果佢純粹抌錢當投資，咁 OK 噶。咁可能佢覺得呢套戲應該揾到喎，因為復仇者掂啊，就唔就我玩先，就話我又夾翻飯咁，有咩問題啫？咁但係你唔准管佢哋拍乜嘢，得，誒唔理你哋啦，你拍得好，我有錢賺啊，得啦，咁 OK 噶。你話佢擺咗錢嚟之後咧，就阿芝阿錯唔得，復仇者又要加個中國隊長，係咪？跟住咧又要一帶一路，咁你又鬧佢啦，咁有冇啫？吓，或者嗰个抌钱嗰条友，喂，我要整我条女来做女主角景甜，咁咪闹佢啊，系咪？吓，黑寡妇转中国人做景甜，咁你又闹佢？如果冇，所有嘢照去，同以前冇分别，你理佢啲咩资金啫？唔系资金就可以嚟自任何地方，有咩问题？有咩问题？ 正常都冇嘅。 吓，咁呢个系纯情绪反应嘅，咁反而呢套阿 Rock 嘢，我又好有兴趣想睇下喎。吓，咁你咪睇下到时又有几多，即系大陆元素喺入边先啦。吓，喂，佢到底有冇擦大陆牌先啦？其实又你睇下先啦。吓，即系唔使，即系都唔使套戏都未做就闹定先嘅，即系冇乜意思嘅。即系除非你而家个画头已经见到啊，冇啊，画头我都好正常啫。咁同埋點解連沖天大火災加大黑係即係差咩？點解呢？兩套都喺度好睇嘅戲， 唔知呀佢啲人咁寫 係咪？即係總之呢，一大陸就差嘛，咁你呢個咪你純粹你嘅感情問題囉，即係你唔係用個腦嚟諗嘢嘅 ,ok? ok? 就咁簡單咋嘛，即係我梗係唔會認同呢啲人啦。咁你到時你睇一套戲睇下得唔得先啦。咁當然你鍾意你任何戲都係霸睇嘅，即係正如我都唔睇嗰套全女班嗰套 Ocean 八格。係咪唔係，但我冇話佢唔好睇喎，你搞清楚先。嗯、我冇話叫你唔好睇，同埋我冇話佢唔好睇喎。我冇話套戲垃圾喎，我純粹係即係我就唔支持啦。呢套嘢如果係你 me too 到咁，你明唔明啊？同埋你係即係用你個權力去，即係可能趕走啊、麥迪文啊之類，咁我真係好唔 OK，OK 嚇，咁所以呢套我係大睇嘅，亦都好鼓勵大家咧喺網上攞翻佢 ，OK 嚇嚇，唔係喎，即係霸睇意思啫，我唔會戲院睇，我唔係唔睇喎，你搞清楚先嚇，即係我一定會喺啲唔第啲渠道睇，你放心嚇，係咁意思喎嚇，咁仲有啊，呢套係有權喺度拍得好嘅戲啊，我再講多次啊。我唔会唔睇闹定先啊，或者呢度好精彩㗎，或者佢演技好出色㗎。即係霸睇意思呢，即係我纯粹我唔想俾钱去赚啫，就咁简单。因为我唔认同佢里面嘅 management， 就係咁。唔代表我呢套戏我要踩到去尽，因为呢度好唔好睇係另一个 story 嚟嘅。可能对好好睇㗎。咁样咁唔需要你唔认同佢，即係例如你唔认同 TVB， 咁就唔紧要。咁但係你唔代表每一套 TVB 劇每一套都係垃圾嚟㗎。事实上中间都偶有佳作，咁我会唔会分清楚好啲咧？好啦，咁仲冇其他？咁讲到 TVB 啦，都系嘛？咁啊个点啊？个《深宫计》里边系嘛？净系啲广东话都已经成为一个笑柄啦，系咪？ 系 讲英文咁啊，讲到 一个啊讲英文咁啦，一个就唔知讲咩文咁啦，系咯。讲到讲粗口㗎嘛，係咪啲嗰啲广东话变咗。 唔知呀。 无端要唱歌嗰啲押韵嗰啲。 唔知 呀。押韵就唔关佢两个字啦，唔关黄心颖同咩呀刘心游字啦。押韵呢就係佢寫对白嘅，唔知整乜嘢嘅。即係好鍾意佢哋讲嘢会讲押韵嘅。但押完之后转头又讲啲好粗鄙下嘅广东话㗎喎。係呀。即不断系有啲咁样嘅冲突啊！即系喺个语，即系佢哋用嘅词汇上有好大嘅冲突。 唔系，好明显系夹硬抄书抄嗰啲句子落去，跟住之后，但系平时啲口语化又跟翻而家，所以先咁嘅情况。 系，即系佢冇加句等阵 check check 先，咁已经好好噶啦。 可能迟早有啦。 唔系，你讲嗰两个已经有啦。 嗰兩個講緊啲中文都講到變咗英文啦，係啦，冇唔係遲早有啊，已經有係啦。咁啊，亦都喺我睇緊第十二集咧，因為其實你睇內地版啊快好多嚇，即係內地版真係有啊嘛。咁佢十二集就變咗笑搞笑喎，竟然係啊，終於變咗啲愛回家咁樣嘅，係啊係啊係，即係好特別嘅呢套嘢，係有唔同嘅氣氛喎，會 又有武俠劇，又愛回家， 係啦係啦係啦。乜都有喎，即係叫搞笑喎，變咗搞笑都得，係啦係啦，係乜都有，係乜都有啲，咁啊都唔知搞咩嚇，咁所以就係咪錢多啊，多錢拱落去啊，就係、是、大製作就一定係好，咁你搞嗰個劇本先啦。 佢啲對白本身唔好咁啊，即係咁極端啊玩到咧，睇嗰陣時好辛苦啊。 即係一時就文绉绉，用啲字一時就深到你唔識讀。第一時咧就變咗好粗鄙， 係咪？咁你好核突嘅，我覺得點會突然間好似即係真係好似拎本書嚟抄咗幾句咁講完，跟住但係平時係講曬粗口咁嗰啲咧。 冚家產泥砌中樹嚇， 係咯，即係好怪嘅，即係似其實同街又見到啲學生啲細路女嗰啲咁平時即係講下嘢，跟住係咁勁搞嗰啲。啲爆粗啊，跟住嗰啲講曬啲器官名出曬嚟啊！ 啲爆粗又好唔自然喎，講得係夾硬 key 落去嘅喎。 係咯， 即係佢粗口講得唔流利啊！我哋所謂 一時咧就講啲好細個啲，即係好天真嗰啲嘢，但係轉頭又爆曬粗啲感覺，同佢而家佢講嘅對白差唔多 嘅。咁先啱而家啲年輕人嘅口味啊！ 係咁怪啊，係啊，都係。 嗯，係即係其實粗口都係流利嘅，粗流利粗口同粗唔流利嘅粗口嘅分別嘅， 系 佢哋嗰啲粗口係夾硬 key 落去啊，即係都要話俾你聽，佢講粗口係， 唔係自然融入佢啲嘢度啊， 唔係一啲自然嘅連接詞嘅啫， 係啊，佢夾硬好似加上去， 其實即係等於佢哋講英文啫嘛，即係佢係唔係都要整句連接詞啊？拜對威啊 ，anyway 啊，即係佢一定有一扎有十個八個呢啲字咧，即係佢唔知點解。其實你平時講嘢都唔需要呢啲連接詞噶，你就算講中文你都唔需要噶喎、 啊。exactly 啊，或者咩嗰啲咁啊 ？actually 係類似呢啲啊 ，well 咁啊 ，well 係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要塞落去咧，就即係好似想話俾你聽咧，我英文好好，你英文好好咧，就你不如講英文啦，成同學。 係唔會加落去前排加落去尾嘅。 唔会得啲连接词啦，大家 系， 所以其实呢啲就系即系啲抛书包嘅行为嚟嘅，我哋叫做就正系你冇料到先会咁样做嘅， 好核突咯就， 好核突系，跟住会讲即系懒系用啲深嘅字啊，或者即系就算你英文都系嘅，即系你要抛书包咪系你明明 I'm sorry 咪算咯，同埋你 I'm apologize 咁样，系咪 apologize 咁你呢咪用一啲好似。深啲嘅字咁，好似勁啲咁，咪即係又係 sorry 咁咩 ？so what 啫，係嘛？即係唔係叻啲嘅咯？其實係啊，即係其實好嘅英文就係你講到一啲係其實係講 simple English 嘅喎，你知唔知啊？即係其實咧，你睇 wiki 係有 simple English 嘅呢、這個呢一個、有某啲版面係有嘅，係即係佢就會用翻一啲咧好顯淺嘅字眼去寫同一篇嘢。其實呢啲字難寫。是啊，你唔好以为用心字啊难，用心字一啲都唔难嘅。你查下字典大把心字，其实冇乜难嘅吓。咁但系你最难就系你用啲好似好浅嘅字，但系你表达紧一啲其实几复杂嘅意思。 但系佢呢啲词咁啊用咁深，但系嗰啲剧情有少少戆居喎。 系佢嗰啲咩词，全部都系啲四字词语嚟嘅啫嘛。 系咯、 啊，有咩咩啫？唔系，同埋佢哋成日啲读音啊，好奇怪嘅，即系又系同我哋讲嗰啲剑仓嘅一样嘅，即系我点解都住会咁读嘅？佢呢度咁唔系咁读嘅，咁我都唔明白，即系佢又唔知边度查翻嚟，边度政治正确，边度正音啊？我唔知道，总之古古怪怪咁搞到，喺呢套嘢你求其广东话剧，你咪讲翻普通广东话咪算咯，唔使喺度扮咁样嘅。如果你真系要扮古装你做啲人講嘢咧，就你一係咧，佢就統一就成日都文皺皺嘅， 知乎者也 嘅， 係 啊，咁你唔會明明頭先就知乎者也，跟住突然一句啊頂你個肺啊，咁你會唔會咁啊？ 正常嚟讲唔会嘅。 会唐伯虎咪会咯。你笑片就会系。呢个正经嘅大佬，不过你话佢正经都唔系噶啦，其实佢都系搞笑，系佢都好多好多搞笑嘅，系啊，所以我都唔系好明白，有一啲系咩？ 唔系又死人又搞笑啊，死好多人噶会死人， 即系好撞下嘅，呢个系咩剧种嚟嘅咧？其实，嗯，吓平时就金田一系嘛，即系查案都几多嘅，佢间唔中啊死人，跟住又搵到，同埋佢哋嘅遭遇率好高噶，成日遇到啲人死咗噶， 所以佢哋见到死咗， 系去到边都遇到啲死尸。咁跟住佢就要查啦，诶，点解呢个宫女又俾人无故即系杀咗咧？啊，点解杀死都唔奇？点解佢冇晒衫着嘅咧？到底系咩事咧？咁吓，咁但系佢又冇喎，又唔系俾人强奸喎，又冇喎，咁到底凶手系为咩嚟？而家讲到呢度啦，咁啊，唉，咁啊唔知啦，你继续查啦吓。即系如果呢套剧系变咗查案剧，我都成拗晒头嘅，点解会查案剧嚟嘅？咁同埋阿黄修明都好笑，成个女警咁嘅，成日报告俾阿马明听，佢争啲敬礼嘅，见到佢系，我见到佢个动作咧，佢想 attention 咁噶，佢都忘记咗自己做紧古装片，系我唔知佢哋做咩啦，即系总之，唉，大家睇就睇啦，即系如果你当系趣剧睇咧，都不失一个好好嘅娱乐嘅，即系我觉得都几好笑嘅呢套嘢系。 唔系台湾一啲斗嗰啲又系 好好笑，啲斗先至好笑啊！ 系 啊，用埋啲咧，即系好似啲小学鸡咧，去煮啲同学嗰啲咁嘅方法噶。 自己打自己嘅话，俾人打咗啲啊！ 系啦，即系佢咪话阿胡令欣咪自己打自己，跟住话系阿陈伟打佢噶嘛？ 佢要话佢亲手打， 佢仲要亲手噶，系啊系啊，会唔会啊？如果嗰个人要打你，会唔会啊？系咯， 人哋搵人斩你都唔会亲手斩你。 即系黄玉郎斩呢个啊，举例啫吓。如果啊，如果啫吓，如果啫吓，我唔系话真系啊。如果黄玉郎啊要斩啊马荣成嘅话 ，let's say 啊吓，会唔会黄玉郎亲自去斩啊？就算搵人去斩，会唔会斩你哥话系有黄玉郎嗌我嚟斩你啊？仲要留低黄玉郎条手巾仔啊？即系你大佬啊！即系嗱，我头先讲你假设啊 ，OK 啊，江湖传闻啦，我再讲多次啊，江湖传闻啊 ，OK 啊，系咪真相我唔知啊，唔系我传，亦都唔系我讲啊，咁啊，咁你会唔会系咁啊？咁你点会系可以咁样举证呢？个皇帝赶走啊，陈伟。拗晒头嘅啫，好低 B 啊！嗰啲剧情嘅就系，你连拍一个现代嘅法庭戏或者一个都唔会咁样咁儿戏啊，系儿戏啊，佢已经去到儿戏嘅程度， 比较松散啊，咁样佢又唔系话斗到好咩， 冇 得闲整下，得闲整下咁，好似咁啊， 即系其实你当睇叮当嘅啫。呢集又发生一件事，下一集发生另一件事，即系冇乜关系嗰啲事吓。先后次序调转嘅都唔系好大关系嘅， 未去到啲转折位啊。 冇噶，冇嗰啲转折去到应该最尾十集到先发生。 咁样，周秀娜出场之后先系发生。 冇周秀娜都系客串嘅，第十八集应该会登场。佢都系出一出系冇嘅。唔系，其实之后好似讲你自己同自己人斗翻嘅嘛，好似话。其实原来胡定欣都系奸噶嘛。 佢系， 佢讲铺就好似系啊，即系而家就好似系一齐对付，即系同一个敌人，但系我哋可能俾佢斗赢之后咧，就到佢哋互斗啊嘛，咁当然，如果你真系咁呢个即系基本上呢一个铺排系冇问题嘅，因为呢个系中国人社会嘅一个现实啊嘛， 都系内斗噶啦， 都系内斗啊，其实佢而家都系内斗噶，佢就你斗太平公主都系内斗啫嘛。咩外斗啊？斗英女王啦佢， 咁当时都未有，一向都系外斗噶啦。 唐朝啊，未有英女王系咯，就唐朝啊，仲好劲嘅中国吓， 系， 嗯， 嘛咁啊， 即系大家不嬲都系外斗啦，外斗唔系问题，不过即系你会讲就系话，斗完出边啊，斗里边咧，咁啊都暂时少啲，通常以前嗰啲剧都系讲到，就算讲阿刘邦。咁佢都系话系佢老婆衰啫，佢对班兄弟好好嘅，系啊系啊系 系佢老婆要杀晒嗰班人，唔系佢啊。咁梗系现实，梗系唔系啦，梗系佢啦，系嘛？梗系刘邦只要怼晒以前帮佢吓做皇帝班兄弟啦。咁去到三国嘅一阵，即系如果系刘备，因为佢就系聪明啊嘛，诸葛亮就系献计就三国啊鼎立啊嘛。如果系刘备做咗皇帝，杀晒关公、张飞啊，杀晒啦，系嘛？你信唔信啊？你大可以寫一個咁嘅平行宇宙㗎，你夠唔夠膽啊？你夠膽去寫啊？揭露一下中國人嘅醜陋啊！醜陋的中國人啊！即係咁啦，係咯。即係其實就算即係你可以 what if 㗎嘛？你 what if 其實係國民黨啊，即係當政嘅。其實而家其實係好黑暗㗎嘛。係。係嘛？你可以寫一個咁嘅科幻故仔㗎。而家中國係點啊？中國冇共產黨㗎。咦？咁咪好唔咩？唔係，你睇埋落去先。係國民黨當政，哇！黑暗到咧，長期維持喺反校嗰個咁嘅狀態，係嘛？咁結果就最尾要將時空修正㗎嘛，變翻而家。哇！好嘢，咁係咯。 係共產黨萬歲㗎嘛。 係啊，梗係咯。咁呢套係咪一套好愛國嘅戲呢？即係可以咁拍噶嘛？咁但係當然啦，你就呢個設定都已經係即係犯禁啦，係咪？係咯， 嚇肯定出唔到啊！ 係咯，即係我唔知出唔出到啊！你叫古天樂地諗下又，得佢哋有錢嘅啫嘛，我哋又冇係嘛？拍咁大堆頭係嘛？係嘛？咁你咪拍一個 what if 嘅一個情節咯，你睇下又得唔得啦？係咯， 嗯， 咁得唔得？咁都得㗎係咪？咁你可以假設一下喎，其實你邊個當政都係衰㗎啦，老實一句，即係通常我哋就係講其實魔王係咩人呢？即係你 fantasy 故事魔王其實就上一個勇者㗎嘛。 冇錯。 係囉。 好多故事。 其實魔王嘅來歷就係上一個勇者㗎嘛，上一個勇者打敗咗上一個魔王之後，佢自己成為魔王囉。係呀，呢啲故事真係現實，尤其是喺中國人嘅社會呀。在外國這個都不是說這麼現實、你在中國人社會這個必定發生的一個事實，不是事實，只是一個事實來的，即曾經去改革以前 的人、曾經去推翻以前的暴政的人，他亦都成為另一個暴君，這些啦，這個好看的、這個、我覺得大家真可以向這方面想想。唔系咁，你阿笑傲江湖嗰、那个阿令狐冲，即系阿李连杰个版，佢都系咁讲嘅，即系打低咗东方不败，其实就你任我行就做翻即系教主啊嘛。咁佢咪话其实任我行咗教主又任我行又变成另一个东方不败啊嘛。咁所以咪啊好失望啊，咁啊攞阿令狐冲咁咪退隐江湖啦。咁其实呢个都唔系好新嘅啦，呢个其实咧你当年睇呢个笑傲江湖都有讲过，即系徐克都讲过呢样嘢，系冇错。即东方不败是打完就会再有第二个，即是他有一个象征的，当然即是不是说他真的东方不败，但是会有另有另一个人做了，他又会变成另一个又另一个魔头。那你可能你就算再找另一个人再打低他，那个人又会变成另一个魔头，即是其实最好都是不要理那么多，反正下啦不如。是嗯、就是这样。 好。 是啊，那我叫做梦。好，咁喂，五阿仔係咪有少少玩具嘢講少少？ 快講 埋，快講埋，收工。 我都唔記得有咩好講喎，玩具呢排。 啊？冇嘢咩？ 嚇、 啊？唔係有啲新嘅公佈或者有啲嘢咩？首先係食換嗰度啦，嚇，又話出隻三一啦，咁我哋又覺得喂 OK 啦，咁佢又話仲有十隻等住出啦，咁你數下都係嘅，咁你即係。三一啦，咁跟住 Dragon 嗰對啦，即係 G 啦，其他 G 啦，咁跟住就仲有咩啊？ 真三一 啦，就真三一啦，咁跳過咗阿浩嗰三個啦，已經，跟住再出多一隻黑色三一，仲未已經十隻，咁亦都好合理嘅，因為佢係玩呢個世界最後之日嗰個版本嘛，咁嗰個版本好似冇出阿浩嗰架嘅，的確冇出三一號嘅，咁啊、我哋又覺得幾好嘅，即係出呢、這個，竟然有人話即係都唔變得型嘅垃圾咁 啊！ 咁我想問一下， 你除咗 完全 變形嗰、那個系列有出過可以變得形嘅衫之外，咁、你超合金啊咩全部都係唔變得形㗎啦，咁你點會期望嗰隻食換可以變得形呢、這個即係到底呢一個期望係咪合理？咁唔合理嘅期望咁係咪思學失調呢？即係唔好奇怪喎、啊、都而家啲人即係你吓咁、啊、樣即係嗰碟飯有咩咁酥啊？即係係咪賣到成40蚊一碟，食完又唔識飛嘅咁樣？你真係咁問啫，係咪？係咯，即係或者嗰條無面超人腰帶係嘛？買嚟做乜啫？係嘛？又唔變得新嘅咁，你真係咁講嘅啫喎。咁先 lightsaber 啫喎，以為做乜啫？又切唔開嘢咁。咁咁啊？ 唔知啊。 咁你基本上都唔好買玩具啦，係咪？咁仲有一眾嘅 HHF 又即係話啲樣丟得衰係咪即比唔上呢個 Hot Toys 係咪 唔係因為啱啱出咗隻美國隊槍實在太樣衰喎係呀 係咪咁比唔上邊個呢 冇話比唔上佢自己 比唔上鞋之寶你知 咁咪鞋之寶都唔係幾好其實美國隊槍就即係如果計六寸可以冇乜邊隻做一次電影版㗎其實 係咪 系啊，不过佢买呢个价钱。 首先点解你会要求佢会似真人呢当你买呢个 HHF 嘅时候， 唔系，因为有 DSHF 佢出得似啊嘛，即系突然间差咗。 有啲咁佢又唔系话咁，嗱呢个系咪佢呢个系列嘅期许先？即系好似 Hot Toys 佢就会比较，即系好似你会佢系做一个小型立像噶嘛，咁所以你会对佢嘅面上上真度咧会有要求咧。是合理的因为这个是他给你的期许嘛。那当你买一只 figure 啫，大佬平时的 figure, 不要说似那个人直似人都难啦。 其实因为可能有其他。 似人形的嘛好多。 他其他做得似一点嘛那这个美国队长做得比较差嘛那我想比其余一点。 那做得差就做得差咯。在他这个 level 来说做得差真是正常。主要个问题咧，就佢哋嘅售价咧，一就直逼呢个 Hot Toys 啊嘛，系咪啊？呢个真系真正嘅问题。 系嗰个价钱都好大影响 啊！咁你咪自己加多几嚿水买 Hot Toys 咯，好简单啫嘛，系咪？ 正常系嘅， 系 咪？选择 即系当你呢、這个坐经济客位一路系咁加价。喂加到都爭幾嚿水就坐到頭等機票咁你唔使鬧嘅你自己就加多幾嚿水坐頭等啦有龍蝦食有牛扒食有空姐招呼你係咪係咪你講嘢大聲啲個機長都喺度開門更加出嚟招呼你啦好似嗰次啊咩邊位個啊個機長成一棍扭低佢㗎嘛。 鄭中基。 鄭中基係咪機長都出嚟招呼你係咪要坐頭等先有咩享受先係咪咁如果头等同经济客位係争几嚿水嘅咁好心你补补佢啦係咪呀 ,upgrade 佢啦係咪冇得闹㗎你係悭返嗰几嚿水你咪落去坐经济客位啦係咁简单嘈咩啫首先有冇人喺箱指住你个头要你买㗎啫唔啱唔买係咁简单讲住唔靓咪唔买囉做咩一定要买㗎点解一定要买点解一定要买 正常唔好买唔得就 可以唔买咩？系啦， 佢哋想齐成套啊嘛，最大问题 系佢哋。呢个系佢哋自己又系有精神问题，呢啲系叫做强迫症。 系 做咩啫？冇人嗌你买噶，系咯？我哋永远冇话齐套呢个概念嘅，齐咩套啫，大佬？你就算一 set 蛋啊，喂，里面有几只唔靓嗰几只，我咪唔要你做咩？我点我一定要买齐套啊？傻噶！我就要靚嗰幾隻唔靚嗰隻我唔要唔係咁嘅咩如果唔係咁咁點解有人拆蛋買呢如果係咪都買齊套咪成套買囉啲蛋即唔使買拆啦係咪係咪我唔明點解喎點解要買齊套呢 對孩子保先要逼你買齊套 唔係冇人逼你嘅 唔係佢嘅BF 去而家散买同你买咗唔係买齐套冚到嘢出嚟嘛。 点解一定要冚隻嘢出嚟呢 如果你要嗰隻嘢就要 点解一定要冚嗰隻出嚟 咁你睇下要唔要嗰隻嘢嗰隻。 咁有人拆返出嚟淨係卖嗰隻比你贵啲㗎嘛你咪买嗰隻咪得啦。係 呀。 係咪唔使买齐套㗎。 永遠都唔需要買齊套嘅喎，係咪？你咪淨係買翻嗰只嘢，嗰只即係嗰只冚起嗰只咯，買翻嗰只咪得咯。即係你講好似嗰只 Fanel 咁啊嘛，咁你中意咪同人就咁買只 Fanel 咯，貴啲係嘛？其實都唔需要買齊套嘅喎。 唔係，因為買咗佢之後放翻其他啲出去嘅 啫。我乜你咁嘅咩？我成日禮手抌咗佢㗎，你知唔知啊？即如果有啲嘢一定要成 set 買，但我唔中意嗰啲，我成掉咗我唔要嗰啲嘅。要嚟做乜？ 系啊，望佢嘅啲人多数都系。 吓、啊，要嚟做咩啫？唔好阻住我，大佬。即有啲啊，我为咗个抽奖啊买嗰啲嘢，我掉咗嗰啲玩具嘅。唔系你嗰时啊，几多人啊买麦当劳啊？ 系 我抌咗包啊！ 啊，掉咗个包系唔要个餐。嗱、啊，咁啊浪费啲，因为嗰系食物嚟噶嘛。 嗯， 吓，你一嚿胶嚟嘅啫，唔中意咪抌咗咯，唔使自己夹夹噶，你明唔明啊？唔系，即系你点处理都得，你卖又好，抌又好，你唔使自己夹夹嘅。系，吓，我最憎啲自己夹夹啲人。系，有呢有路啊，出嚟做咩？咁你唔出咪唔好买咯，系嘛？咁多机夹做咩啫？有冇人搵啲张纸嚟度投先？ 哦，咁呢啲冇办法呀。啲公司賣幾多錢佢都要鬧嘅，冇關我咩，即係冇關佢自己賣唔賣，人哋公司賣幾多錢都要話 出某隻嘢，又話又出啊，又話出嚟做咩啊咁樣，你得人哋出嚟做咩啫？人哋出咗做唔到啊，自己自食其果坐艇噶啦，係嘛？係咪咩做咩啫？人哋又賣曬，你吹啊？即係你唔中意，你咪唔好買，係咁簡單啫嘛。套戲你唔中意咪唔好睇，係咁簡單啫嘛，係嘛？啱唔啱先？唔系，即系你喺实质嗰样嘢去评价佢系冇问题。我就已经讲嗰堆系大佬啊，系鸡蛋里挑骨头，系嗰啲嘢唔系真系有啲咩问题噶。即系三一唔能够变形，系咩问题啊？ 系， 我真系想问一下啦。即系你会要求一隻变形嘅三一，其实嗰只三一都唔会靓得去边啦。你咪睇下嗰啲咩完全变形嗰啲系咩样嘅咯，系嘛？三一变得形 OK 啊，我俾三桶泥胶你咪得咯，一桶红色，一桶白色，一桶黄色，你咪自己猜，系嘛？或者 LEGO 都得，你咪自己猜咯。即系如果你嗰只嘢系一只人形嘅嘢，咁你其实都系睇下佢做得靓唔靓啊，可动性高唔高啊？咁或者你中唔中意呢個 title 啊？咁幾多錢啊？咁樣啫。咁當然唔係平啦，而家出緊嗰啲即係呢個系列嘅食玩係咪？即係等於勇者王嗰個系列啊嘛。咁係貴㗎，的確係貴㗎。即係如果以一隻食玩嚟講，佢係真係貴㗎。咁但係咁啊點啫？咁最後都係你買唔買，你自己選擇㗎啫，係嘛？ 貴咪貴 咯， 貴過貴咪唔買咯。 嗰你即系你接受唔到咪唔好买咯，系嘛？即系等于啲楼嘅啫，系咪？你觉得贵得滞咪唔好买咯，系咪？冇乜嘢嘅，吓。好啦，咁啊再讲咧，就好似仲有另一个消息，系咪话呢个 spawn 啊？即系其实即系呢个再生盒啊，吓。 系。 咁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出噶啦，即系其实 spawn 演个热潮咧，就又要少过咗气噶啦。以前就曾经喺呢、這个即系麦花岭啊。佢里面出咗好多嗰时咧，就好受欢迎，同埋漫画都几咁。但系嗰时套戏就衰咗之后，就好似有啲影响啊。 系啊， 咁但系而家又话再拍咁、啊、样，仲要搵边个做咧？系搵边个做咧？ 哇！哦，叫咩？ 啊，电人啊，即蜘蛛侠嘅电人。O K。黑 鬼。 系啦，即系倒转路西嗰、那个系。 好似个名叫咩名啊？ 咁我又唔記得叫咩名喎？ 咩 Jimmy Fox 啊？ 係啊係啊 ，Jimmy Fox 啊。咁佢做喎，咁其實喂再生合就邊個做都得嘅。基本上佢係一個遮住曬嘅消主，就算佢見到樣嗰陣都係燒爛面咁，即係話大鑊過死 一 樣，唔係一樣係大鑊啲再 死事過嚟做咗都唔知嘅。 咪死事再大鑊啲，咁基本上唔邊個做冇乜分別嘅啫。咁你都係話佢第一集仲係人樣嗰陣做半套戲或者。细半套戏啫，系嘛？或者可能有时回忆入边佢就系人样嘅，咁但系其实佢平时净蒙埋面嘅，咁同埋到底佢到时又会系一个全 C G 嘅制作啊，定系咩咧？咁上次衰就衰在就系啲 C G 好唔掂啊嘛。 嗯。 啊，即系上一套啊，上一套再生合啊。 系。 佢要变形啊，冇办法，唔用 C G 嚟。 唔系，咁你变形唔出奇，但系佢即系做得渣啊嘛。 同埋你表達唔到呢個 spawn 勁嘅地方喺邊度嘛。咁同埋 spawn 其實好黑暗㗎喎，即係佢好鍾意呢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即係佢對付嗰啲人呢，平時嗰啲其實係啲變態殺手啊，變態嗰啲人，咁佢係用佢整人啲方法整返佢喎。咁呢啲其實好睇好睇在呢啲㗎嘛。咁但係你去到電影版，唉，你又想降低個入場年齡，喂，基本上佢又變返一個普通嘅超級英雄打壞人，喂，咁邊好睇呀、啊。咁你咪即係而家即係死侍二啫，即係又係由反英雄變返做英雄咁。咁其實你 spawn 呢啲就黑暗英雄嚟㗎嘛，即係佢係一個魔鬼嚟㗎嘛。即係其實阿 Ghost Rider 都係㗎。你整咗出嚟變咗蒙面超人咁嘅大佬，咁唔係喎，佢唔係咁光明㗎喎，其實佢係。 有少少變態先好睇嘅佢呢個。 即係佢其實係比 Batman 仲更加黑暗嘅。係啦，要變態嘅，即係佢其實係一個變態超人。但佢又唔係我哋睇開嗰個變態超人啦，當然嚇，唔會請 人食腐皮壽司嘅喎。 係啦，唔係請人食腐皮壽司啊，即係佢真係真係好。 條底褲喺個頭嘅， 嚇 條底褲打橫咁啫。 哦，即係阿 Spawn 其實都係笠條底褲喺頭啊，即係再生合啊。係 啊， 咁啊，睇下點啦，係啦，即係我就希望佢會用翻多啲皮套演出咯，即係之前嗰套實在太多 CG 啊，咁同埋阿馬仔都話啦，佢又係玩鎖鏈咁咪，即係又係好似阿 Ghost Rider 咁嘅啫喎， 咁 樣，咁其實都係㗎啦，我都好難想象佢有啲咩突破，所以我就覺得呢套嘢都未拍都應該係，即係都預計又係唔得嘅一套嘢啦，係咯。 嗰陣時就可能冇咁多，又比較特別啲。佢而家太多佢呢種類型嘅嘢，我咁我想到。 嗰時其實佢係食蝙蝠俠嗰個水㗎嘛，因為嗰時好舊啦，仲係即係仲係嗰時蝙蝠俠，仲係做緊咩呢？係咪都係 Michael Keaton 嗰期嚟㗎？好似係嘛？ 唔係九七嘅，好似佢 都九七㗎啦， 後啊，應該係即系蝙蝠拍多几套，跟住 咁，但系都系嗰一代嘅蝙蝠嘛，即系都未去到 Batman Begins 噶嘛，即系都系即系嗰一代啦，嗰一代蝙蝠嘅时代啊嘛。咁其实嗰次佢都系见蝙蝠得啊，咁佢又想整一套 Spawn 啦，因为当时 Spawn 嘅漫画的确好 hit， 同埋嗰啲 figure 的确好受欢迎啊嘛。嗰时真系咧好多买 Spawn figure 嘅人咧，其实佢实质系冇睇嗰本书，但系嗰时咧只系出得好靓嘅，的确佢嗰啲即系麦花岭系嘛，好靓。咁老實啦，佢嗰時有隻電影版嘅特別版嗰隻，我都仲有隻喺度。咁佢真係出返係電影版個樣，但係隻公仔真係好靚喎。佢雖然呢個電影版唔係平時漫畫版啦，但係都係靚嘅。我覺得哇，真係出咗出嚟呢，你都覺得佢係好，即係其實你覺得有啲似加爾巴，即係一種生化嘅甲咁嘅感覺嘅一隻嘢。咁喂，其實真係好靚嘅。 紅呢好三一呀，我成日覺得個感覺。即真 實你表達到就係啦，佢表達唔到就變咗缺唔知乜嘢咁嘅嘢啦，咁佢會不斷變形啦，咁甚至乎佢連架電單車都係變出嚟㗎嘛，即係總之佢所有嘢都係變出嚟嘅，咁其實真係型㗎喎，我都真係型，即係本來係型，咁但係佢爆咗出嚟就唔得囉，咁就好可惜好可惜嘅，咁而佢打嗰隻即叫縮敵嗰隻，其實都係小丑嚟㗎，咁佢隻小丑就肥小丑，好鬼肥，咁就會變咗隻怪嘅，即係佢可以變身成為一隻怪獸咁嘅。 惡魔嚟 嘅都係。惡魔嚟嘅，嗰個小丑都係惡魔嚟。咁其實就唔係真係好睇㗎，原本應該好睇㗎。咁但係就唔知點解嗰套真人版真係唔得啦，好可惜啊，係咯。咁啊，賴得幾犀利嘅嗰套嘢其實係。嗯，嗱，即當時入場嘅人唔少㗎，因為 Spawn 真係好出名嘅，但係睇完真係個零曬頭。 我記得我都有入場睇喎呢套。 系啊，其实你话入场支持，我睇嗰场就满座啊，基本上吓，咁但系咁都要死，就真系事实，佢真系唔好啊嘛，拍得系咯，因为佢当时嘅技术拍唔到啦，或者应该咁讲，系你蝙蝠侠始终系一个人着成咁去打人啫，咁佢唔系话佢系怪嘅咩怪咁， 正常 啊嘛，怪系啊，即系化个妆就扮得，咁但系呢套始终系怪啲啦，咁到底而家系咪有咗 CG 就 Spawn 会可以做得好啲咧？咁肯定系啊！咁但系佢要睇下佢到时唔好太依赖 CG 啊！我谂佢都系有翻多啲皮套嘅演出，咁就应该或者会 OK。 点啦？ 睇下点啦，睇下点啦。不过 但系个古仔佢又系救个老婆定个细佬咁样嗰啲咁，唔系好咩喎？已经太 老土啦嘛。 系啊， 你索性跳過咗呢度，你講去懲罰啲嗰啲壞人咧，呢啲先好睇。 嗯。 嚇、啊、你整嗰啲恐怖分子啊嘛，應該而家講係嘛？ 係咯。 反而係對去打翻嚟好啦，唔好再沉迷喺呢個咩老婆仔女嗰度咁樣。 冇錯，因為啲英雄咧好多時咧喺成日都停留咗喺佢個好初期嗰個嘅狀態，即係蝙蝠俠淨係哇一日到一仲諗住即係嗰個俾人。系细个嗰个问题啊，嗰啲咁诶，即系嗰个困扰，其实困扰埋我哋啊，几廿年。 系， 因为每一套都要讲喎。 系啊，每一集都要讲。咁其实蝙蝠侠要面对嘅问题就何止得嗰个啊，系嘛？即系好多问题嘅，其实里边咁其实可以讲下第啲嘢嘅，即系已经大家都知噶啦，嗰样嘢唔使再讲噶啦，吓即系大家耳熟能详啦，对蝙蝠侠嘅即系一个背景已经系。 拍嚟拍去去唔到个蝙蝠侠友仔噶啦。 我唔会，点会拍到咁厚啊？你嗰啲好厚啦，大佬。 系咯，唔会嘅。 拍嚟拍去都系 Batman Begin 啊，你明唔明？ 都仲系谂紧老豆老母啊，跟住同埋谂紧同人哋合唔合作嗰啲咁嘅嘢。 系咯，仲喺呢啲好早期、好初期嘅嘢度，咁样仲做咩啫？做乜嘢啫？即系三一萬合啊，停留咗合唔合体嗰度啊？搵唔搵到嗰几条友翻嚟揸机嗰度啊？吓、啊，你讲嚟讲都未过到头二十分钟，古仔。 跟住话超人永远都 less Luthor 咯， 系永远 less Luthor 系嘛？高达永远都坐唔坐上好咧嗰度啊？ 咁 样系拍嘅都未拍到高达坐起身，咁你死唔死啫？噶，其实后边仲有好多嘢可以讲噶嘛。咁我就唔知点解永远呢啲 IP 咧都系停留咗喺啲好初始嘅一个状态。跟住一唔得或者一轉啲咩，佢又跟住又歸零喎。其實歸乜鬼嘢零啊？你一年一都未去到啊，你就零點幾咋、即係零點幾就要歸零啦。咁你哇，你死未啊，大佬？ 咁可能 Marvel 而家變咗就咁樣做越落去，又反而冇咁咩咯。 啊，冇咁點咯？ 冇咁重複喎、 啊。冇咁重複係嘛？ 即係好似變合衣唔得，咪當冇發生過啫。 系咁啊，系咁都好啲，系唔好再嚟啊！唉，即总之系唔系个古仔都继续落啦，即唔好理佢，衰咗就有佢啦，即 系系咯，佢都系嘅， 都的确系嘅，都系咁好啲嘅，即唔好成日喺度不停 reboot 啊！ 嗯， 系咯， 系啊，其实蜘蛛侠的确系有呢个问题， 系啊，佢啲又头嚟过，又头嚟过， 其实唔使头嚟过噶， 系啊，继续去咪得。 其实我觉得阿加菲仔佢嗱加菲仔仲奇怪啦，佢讲佢更加前嘅时间嚟噶嘛，其实呢位 系翻中学嗰阵时 咯，系咯，即仲早啊，杜比仔即无端变咗前传，系咯，跟住而家第三个再前传， 系 啊，佢哋成日都话噶，越拍越细个就变 baby 噶嘛，蜘蛛 BB 噶嘛变。 佢阿姨变咗傻女噶嘛，再拍就 佢姨傻女，唔知傻咧，变即系佢系 B B， 佢阿姨系萝莉咋，都系姐姐仔咋， 系啊， 唔系真系阿姨，系佢叫佢阿姨，但系佢阿姨都系呢个萝莉嚟嘅啫，因为佢系 B B 啊嘛， 系 啊，有蜘蛛 B B 夹呢个萝莉好睇啊，迟早变咗咁啊，啲人话越拍越细个啊嘛，即系其实你可以拍。Peter Parker 後來啲嘅古仔噶嘛，係嘛？點解唔拍咧？即都得噶，或者拍蝙蝠俠後來啲嘅古仔嘅。咁而家有人大膽拍嘅蝙蝠俠老咗嘅古仔啦，當然話就係 Batman 啊 BVS 咁又唔受啊啲人又。咁當然，即係佢嘅野心就係佢想呢度 kill 正義聯盟，咁又唔係好 make sense 嘅，的確嚇。咁嗰個其實已經係一個好老嘅 Batman 嚟噶嘛，應該。即如果你拍 BVS 嘅話，咁超人亦都唔係新出道啦，咁其實唔吻合嘅成件事嚇。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話㗎，其實佢不如直接拍 Kingdom Come 都得㗎。 嗯。 佢咪全班都係老人院嚟嘅咯？點解唔可以啊？即係神藥俠就唔會嘅，因為神藥俠唔會老㗎嘛。咁超人咧就冇佢哋咁老嘅，就變咗中老嘅啫，即係老得慢嘅。咁但係蝙蝠俠已經白曬頭㗎啦，嚇仲跛埋㗎啦。即係但係佢又行得喎，因為佢有個骨架嘛，有個骨架撐住，咁佢又行得嘅。咁佢咪有件機械甲咁嘅蝙蝠裝喎。咁你點解唔做呢？其實 Kingdom Come 嘅故仔都好好睇喎。即係如果你想拍後面，其實係有得拍後面嘅，點解冇得拍後面？咁蝙蝠亦都唔係得前面，永遠係前面，因為大家對蝙蝠已經 即係有基本嘅形式，其實你可以拍啲厚啲嘅故仔啊，即係的確可以拍蝙蝠女啊、羅賓啊，或者甚至乎 Nightwing 啊，咁樣佢個仔嘅故事啊，其實係絕對可以拍嘅。唔知點解冇咯，係咯，我都希望佢哋遲啲會可以咁做嘅，或者超人其實唔好成日嗰超人點嚟嘅啦，超人其實最初超人嘅故事都冇嗰陣點嚟嘅，即係原本就講佢已經翻緊工喺《星球日報》，咁佢已經係中老嚟嘅，冇即係後屘調翻轉頭講翻轉頭先有嘅啫嘛。咁其實點解唔可以由超人已經係一個好成熟嘅超人由嗰度講？咁佢嘅敵人已經係非常之強嘅，唔係講而家啲咁初階嘅敵人嚟，咁唔會好睇啲？系啊，好一大扎都未出現過個，其實有個好似 Terminator 機械人咁嘅樣嘅嘢，其實係用黑氣石嚟發動嘅，所以超人幾怕佢。 唔係呢，全部響啊 Smallville 嗰陣時出曬啊啲人。 係啊，唔知道喺 Smallville 竟然有拗大頭啊！真係，其實呢啲應該係超人即係後來嘅遇到即係嘅一啲更加強嘅敵人啦。係啊，咁其實佢哋都成日期待有個係咪叫比沙羅，即係嗰個好似喪屍咁樣嘅超人咁嘅，超人咩衫就有個喪屍咁樣。 系啊， 其实呢啲全部都冇出过场嘅真人版吓，咁但系呢啲 能量我都冇啦， 系核能边个核能质 系能唔系 核能人， 唔系吸能量，我唔记得叫咩名，即系可以掂到任何超能力，可以人可以吸佢能量，跟住可以令到超人短时间冇超能力， 系冇好多人都冇出现过，永远都系 Lex Luthor，Lex Luthor 啲超人都系个敌人咁，大佬好差咯，如果系咁， 唔系而家佢又传嗰个Batman 新嗰套电影又系打企鹅。 真人版打企鹅唔系最好睇， 我唔知咧，又系去翻呢啲。佢有其实有多人都未出，黎怪嗰啲好多冇出嘅，都冇打呢啲。 唔好话黎怪啊，即系嗰啲已经系超常啲啊。就算嗰个玩木偶啊，即系佢有只木偶师咁个咧， 吓， 即系其实只木偶唔系真系识讲嘢噶嘛，系嗰个操纵最后边嗰个管家嗰个人，其实真系佢嘅真身嚟。 系。 嗰啲人都冇出過嘅， 係 好多人都冇出過啦，係啊。咁第一傳 唔係成日出啦。 個道出人算好啲，因為起碼真係有已經有做過一集啦。Batman 自己係以佢做，係啊都有啊。但係其他係好多未出，但係 Batman 嘅角色都算出得多噶啦。首先，即係喺真人版都算出得多。但係超人你睇下喺真人版嚇，咪 Lex Luthor 咯，打嚟打去都係。 Jean Luso 啊，打嚟打去都 係。啊 ，Jean Luso 冇啦。其实超人一样有好多角色，咁嚟緊神佢立新嗰套呢就话咩话 ?84 啊，即係 WW84 嘛，佢而家个宣传。咁佢、 啊、 就话会出现呢、這个 Cheetah、 啊、即係嗰个炮妹。咁、 啊、 似乎就喺卡通你都成日见到佢出现，似乎系神佢立其中一个都几宿敌嘅人物啦，喺卡通入面。咁、啊、我哋其实喺真人版从未见过㗎、嗯、因为真人版成日从来都系打军佬嘅咋嘛。打啲壞人啊、特工啊或者德軍啊， 打人啊， 即係唔係我都未睇佢打過怪嘅，未睇過打啲超能力者。誒、欸，今次終於有啊，終於有，咁、啊、都好期望啊，好期待啊。咁而蜘蛛俠咧，而家傳啊，話下一隻出嘅敵人啊，即係蜘蛛嚟緊嗰套戲，喂就會出嗰只我好中意嗰個。 係邊個咧？ 嚇、啊，嗰只叫咩咧？ 我成戏喎，整幻象喎，叫 嗰个玻璃、哦、有个好似个金鱼缸玻璃头罩住个头嘅、 哦、，mystery 定咩叫咩嘅叫咩 ？mysteria 好似叫做 mysteria 系咪？ 好似 咁上下啦。咁我好中意嗰个角色嘅，咁因为以前睇卡通嘅蜘蛛咧，佢系佢几大敌人之一嚟嘅，即系除咗八爪鱼博士咁嘅，其中一个就系佢。咁我特别中意呢个喎，点解咧？咁可能因为佢冇样啊，就系、是。 鱼缸凹咗个头度， 好似鱼缸凹咗个头，你从来都唔知佢系边个嚟嘅。即系当然，其实佢反而系冇超能力噶，佢系一个魔术师定系啲特技师嚟嘅。咁啊，就会整好多嗰啲即系 特效啊。其实佢呢啲 其实特效冇错 ，FX 嚟。咁但系佢整咗蜘蛛侠，系啊，咁但系就系佢系佢嘅强敌之一嚟嘅二王。咁但系睇下点样睇咁多套戏都冇提过佢咧。咁啊，今次话会出，我就觉得系咪真咧？系好睇啊，系。咁同埋呢度佢會唔會整到佢變咗個超能力嘅呢？咁可能係㗎，即係如果你話佢淨係用 FX 就好似而家講唔通啊。咁又或者就算佢唔係超能力都好呢，佢會用高科技咯，即係變咗佢唔係講係我哋正常嗰啲，即係唔係嗰啲街頭魔法王嗰啲啊。唔係咩？佢原本係嗰啲啫嘛。咁但係佢呢度可能就會整到佢其實佢用咗好多好高科技嘅嘢，做咗好多 即係幻覺啊、幻象咁嘅，可能係咁啦。我覺得佢會係啦。 唔係，因為新啲動畫版佢都講佢有魔力嘅，變咗有。 即係變有魔力添，而家。 係啊，咁但係佢呢度應該我覺得都係用外星科技嘅機會大啲嘅呢度。 系啦，即系总之系科技啦，我就觉得唔好讲佢个人有超能力或者魔法啦，因为佢本来就冇嘅，系咯。咁我都几中意呢个角色嘅，的确吓。咁啊，睇下系咪真系咁啦吓，即系嚟紧蜘蛛侠嘅。 但系传又话系可能系阿迪佳兰我做。 哦，咦，咁好睇喎、 啊。传有呢个未证实嘅，咁但系阿 Michael Keaton 又已经讲咗话第二集蜘蛛侠都会继续有。 Michael Keaton。 系啊，即系所以阿秃鹰， 即系阿秃鹰会翻翻嚟， 即系第二集继续有出场咯、啊。佢会，佢唔知道有冇秃鹰喺入边，但系总之佢会继续响度， 继续搵个女仔去沟啊嘛，系嘛？ 就有呢个角色啊，继续。 即系佢个女继续出场啊，照计系嘛？ 唔知道啊，佢个女就 咁又同阿 M J 生仔入边咯。 嗰个 M J 唔知啊，系 系嗰个 M J 仲会唔会出咧？ 唔知咁就应该有啊！ 啲后生仔好中意佢嘅， 应该有啊， 应该有啊。咁啊，再睇啦，系啦，即系系咯。咁啊，睇下下一套系点啦。咁其实呢啲一堆都系传说嚟嘅，系传闻嚟嘅，即系系咪真系落实我哋未知嘅。系啦，讲嘅暂时系咁啦，个计划话系啦， 都就系开拍噶啦。 唔系坊间啲人吹嘅，系啲电影公司讲嘅。咁但系你都知道有时会改噶嘛，拍拍又系咪转人做又唔定。改劇本又唔定， 拍咗都可以轉人啦。 係啦，拍咗都可以改，係啦，都再拍咁樣，咁啊唔敢講啊，正式出街係點啊？但係暫時係咁講啦，咁聽落都 OK， 我都覺得都有啲期待，因為呢啲角色似即係就算炮妹又好，頭先講嗰個魚缸頭又好，其實都未試過真人版出過嘅。 其實我想係佢每次都轉啲新嘅，唔好又重複翻。 係咯， 我驚 Batman 佢真係又打企鵝，唔係幾好嘅啫。 真係企係真係企鵝影業啊，打啊！ 其实佢哋仲未明白到，咁不断重复，你唔可以咁样做啊！反而 咪好闷咯， 系啊， 好闷咯。即系其实咧，嗰啲已经登过场有真人嗰啲，佢可以一次过成班人出嚟就得噶啦，因为大家都识噶啦。虽然佢可能换咗第二个人演嘅，即系例如足球唔使介绍啦。你好睇自杀特工，换咗人做咪换咗人做咯，换咗个靓仔做咪靓仔。我唔需要你再介绍，我系都识啦足球系咪？虽然佢个定位唔同嘅，佢又唔系咁嘅，冇介烂个嘴咁，但系唔使啦。你反而咧，你话翻翻咧，佢个新设定系点就得噶啦。因为 反而变咗个贼王添，上次咗自杀特工。 唔系，我都唔紧要，我都 buy 喎，我都 buy 嗰个版本。我都覺得 OK, 變咗咁情深嘅，變咗反而係。 我都 OK 喎，我又接受到喎。 我冇乜所謂，真係 OK 啊！玩嘢佢又 係啊，佢又佢係啊，我冇所謂。 成段 cut 咗佢啊嘛。 唔係，即其實佢就係唔使再唔做雕，就係你出場得。即係我意思係咁，即係你出場得㗎啦，嗰啲唔使再介紹啊。係，大家都識好耐嘅呢角色。要介紹咧，就唔該出啲新嘅。新嗰啲就得㗎啦。 華納就剪片一向都有問題啊。 係呢個就另一個問題啦，係啦，係啦。咁變咗你嗰集我哋已經識嘅就唔使介紹㗎啦，你登場 OK 㗎啦，咁但係你介紹一下啲從來未試過真人版登我場嗰啲就要介紹一下嘅，係啦，咁啦，咁就睇下之後點搞啦，係啦，咁我希望嚟緊有多啲未真人版過嘅角色啊會出場啦，係啦，咁又睇下個真人版大家接唔接受啊咁樣，係。 而家就係真係 Batman 希望唔好去企我 啦。即係我唔係意思叫佢唔好登場㗎，登場咪登囉，咪就咁登場囉。我話知你阿企鵝啊小手地已經識得嘅，咁咪三條友啊咪妖咪一齊出囉，我唔使介紹啦呢啲係咪。即係呢班已有壞人不嬲喺度啦，係咪，即係唔需要講㗎啦，係啦。即係唔需要介紹㗎，你出啲我哋未見過嗰啲，即係真人版未見過嘅意思，出下嗰啲啦，係啦，嗰啲就介紹下俾大家啦。介紹下俾啲或者唔熟悉天狗世界嘅觀眾咁會好啲囉，我覺得係囉。 我另外一個好似有個骷髏骨面罩喎，咁咪叫咩 mask 啊 ?bad mask 定咩，我唔記得，即係嗰個 黑面 罩。好似 係。喔，好似都係蜘蛛，唔係都係蝙蝠俠啲迪人定咩，好似。 我唔知喎。 嗰個好似係Red Hood 啲迪人嚟嘅。即系红头罩， 都系黑帮啊，都系蜘蛛侠，唔系都系蝙蝠侠入边嘅世界啲人。 Hood 都冇出现过喺真人版啦、 啊。系。 系咯。 我都系打。 佢罗宾到而家神隐咗啦。 系咯。 不过嘅第一个罗宾。 其实 Red Hood 好怪嘅 ，Red Hood 其实最初系捉卡嘅前身嚟嘅。 系。 其实佢本来系唔关事嘅，佢后屘先将呢样嘢又结合咗第啲嘢咁变嘅啫，系咯。咁其实 Red Hood 呢个角色本身系神秘嘅，唔知系边个嚟嘅。咁嗱，足球都系嘅，其实从来都唔知足球嘅真身呢个人间体系边个嚟嘅。 系啊， 即系呢个所谓叫阿 Jack 呢个名，其实后屘啲电影版自己作嘅啫嘛。其实从来冇人 confirm 过足球个真正身份噶。嗱，其实其他人全部真正身份噶，佢知佢系真人叫咩名，但系冇人知道足球其实系边个嚟。咁亦都應該冇人知道 Red Hood 其實係邊個嚟。咁當然佢而家當咗新嘅 Red Hood 咪就係即係死咗個羅賓如冇死咁，即係呢個當然係近代自己家裏嘅古仔嚟嘅啫，係咯，以前就唔係咁嘅。咁所以其實呢啲古仔喺即係最少 Red Hood 呢個角色都冇出過場嘅喎，即係喺真人版。咁其實呢啲點解冇咧？係咯，咁或者佢哋近代又加咗個新嘅一個貓頭鷹人咁樣嘅一個敵人喎，咁其實亦都話喺漫畫入邊啊，佢都好似係啲人都拜，咁呢啲更加唔知幾時先有機會喺邊個入邊真人版出現。 哦，咩貓頭鷹咩地下嗰個發型啊嘛，係 咯， 哦，唔係個組織啊嘛， 係咯，咁但係都冇啊，咁其實我覺得真人版應該即係介紹多啲呢啲角色俾大家啦，即係反正你對唔睇開嘅人嚟講，全部都係新嘅啦，係咯。冇 出可以快出好啲啦， 冇出佢出啦，唔好出嚟出去。哇！你连嗰啲睇开嘅人都话又系呢、這个咁，即系系嘛？你闷唔闷先啊？系咯，嗯，就系、是、咁。 嗯， 咁如果你觉得罗宾闷啊，你咪出个女罗宾咯。咁亦都唔系未试过咩？ 系啊， 系啊，可以。 系啊，可以有女罗宾嘅。咁啊，佢第一个收嘅已经系女嚟嘅，得唔得？吓，又死埋咁就算咯，系咪？即系冇所谓啊，我觉得系咯。但呢啲就冇咗，系咯，好可惜啦。咁同埋点会阿 Batman 都唔系后生嘅咧？而家正义联盟呢个里边，咁点解佢冇收过罗宾嘅咩？咁但系 有个罗宾死咗咯， 系咯，明明佢之前又话有件衫咁嗰啲，而家又冇再交代嘅，咁啊应该系有个罗宾死咗嘅，咁但系冇再后来再提过，系咯，好奇怪，又好似冇发生到咁样，即系 系，跟住又话成日开咁多 project 嘅口噏呀。又啊 Light Wing 啊，又啊 Big Girl 啊，全部都系讲嘢啦。 系啊，唔得啊，唔得啊，即系你呢啲咁嘅大公司嘢，你要有个实质啲嘅 plan 先嚟。即系同埋成日都讲完之后又 cut 咗咧，即系唔知好 明。成日开唔到啊！你整唔到个表嚟，你对你有信心咁样？ 冇，完全冇啊，冇晒信心啊，系啊，讲真嗰句。 即系你Marvel 嗰边起码有个 plan 公布得就有一套戏点样整出嚟。就算 做得唔好睇， 就算唔好睇，咪佢当冇发生咯，咪好似燕晓文咁。 即系佢唔系咁，燕晓文都有拍到啊，拍得唔好睇啫。 喂，就系咯，佢开台套戏啦，咩变咗做电视，跟住 再，但系佢都有拍，佢唔会拍咗去拍嘅。 系啊，跟住出咗嚟唔掂，咪当冇事咯，冇人睇啊，唔理啊，咪呢个当冇事发生过咯。 即系冇喺佢电影世界度占咗一个地位啦，系咯。算數啦，係咯。咁但係佢都有拍出嚟啊嘛，即係佢有實現到嘅都係 啊。你起碼有個時間表你做咩嘛？你唔係啊，你全部口噏嘅，我話會拍乜，我會拍乜。跟住但係你都冇時間表，係咁褪，係咁褪嘅，褪到都冇。 佢講嘅嘢講咗十樣啊，即係有九樣嘢都冇咗嘅。 係啊，全部唔得，跟住又冇。好似正義聯盟咁樣話第二集又冇咗啊嘛，一衰咗之後，而家唔會再拍 嚇，唔會再拍正義聯盟。 係啊，佢而家冇講話會拍。 唔係啩？ 係啊。 咁样， 系啊，佢衰咗话佢唔会再，即系佢短时间内都唔会再拍电影。 实 Sam 之后系冇计划嘅， 咪实 Sam 之后咪神奇侠二咯， 系， 跟住咪到 Batman 同埋Flash 啊，但系都未定噶佢啲嘢，全部呢啲，系讲下呢几号啊， 即都系讲住先。 系啊，话开啊嘛，咁但系佢而家 fast 嗰啲古仔好似都未讲定。 咁点解上次话无端端爬头拍咗先嘅？突然间， 我下年已经做啦。 因为呢个要应呢个 Captain Marvel 啊，我估 唔系同一齐啊，都系。 系啊，可能系要同佢抢啊！我讲真嘅，可能系有呢个关系喺度， 可能有关系啊。 系，唔系即系其实实 Sam 即系 Captain Marvel 啊嘛，系。 系，同埋。可能实 Sam 我感觉上佢套戏唔系咁关佢原本 系，即系你觉得佢系一个独立嘅古仔嚟嘅？你觉得 系？我觉得系咯，唔系咁关佢事咯，所以我觉得应该， 即系佢冇牵涉到正义联盟班友嘅， 应该我觉得系。 嗯，同埋会系笑片啊机会啊， 呢个笑片嘅机会好大嘅。 嗯，因为佢系细路仔变嘅。 同埋佢嗰個之前嗰個宣傳嗰個海報嗰個都係喺度飲嘢，個樣都係笑齊齊嘅。 好似係笑咁，你覺得係？ 係佢笑住嚟飲嘢嘅。 系咯，咁啊睇下点啦，系咯，咁啊唔知啦，系咯，到时睇下几时做啊，即系呢度成拍咗噶啦，系嘛？ 拍咗啊，下年。 下年好，好啦，咁啊睇下今年啊潜水侠点先啦。 嗯，好， 知啦呢、這个真系。 嗯，好，有冇？ 系冇啦， 系咁多。 冇，好，咁啊下个礼拜做咩？做侏罗纪，侏罗纪 ，OK， 好，咁大家睇啊 ，OK。咁啊做 剧透啊？ 吓？咩剧透 嘅？侏罗纪嘅？ 我做咩有剧透咩？已经 唔知我估嘅， 我 条龙应该死嘅。 靠估，估咩都得噶，唔代表系真噶，估啫嘛，唔系剧透。 只布应该死嘅今次。 系估佢嗰只巴洛养嗰只嘢，今次又重逢啦，系啦。 系。 咁似乎咧，今集就应该会战死啦，即系应该最后为咗救人啊，拯救人类啊，系咯，英勇牺牲吓，即系挑战嗰只。新嗰只就系怪兽嚟噶嘛，新嗰只系咯，咁啊，咁我但系我又再估啊，我估上估，我就估，但系佢咧最尾原来咧系生嗰啲蛋嘅。 哦，咁样。 咁跟住就有翻三只新嘅龙嘅，再养过啦，你信唔信？ 好大机会啊！咁啊， 好大机会啊！咁啊，大家睇下系咪咁啦，系啦。喂，咁再拍落去，喂，而家已經出怪獸啊！咁再跟住恐龍探險隊，跟住再拍兩個愛善超人啊！阿沙羅唔係愛善超人啊！而家沙羅同個女將要合體變愛善超人，恐龍戰隊就唔係呢個啦，梗係恐龍探險隊啊！揾架車就係走去真係探恐龍，跟住再跟住就變愛善超人噶啦，因為你已經講到咧，有人製造恐龍怪啊嘛，怪獸啊嘛。咁跟住咪阿沙羅咪同個女主角合體囉。 咁唔係恐龍帝國啊。 恐龍都唔關事㗎喇嗰啲又。你而家玩緊呢、這個佢係最後一式拍嗰個路線啦嘛。最後一式路線咪就係、是、其實咪即係以前即係以前我哋覺得唔好睇，因為啲特技做唔到嘅，其實咪即係恐龍探險隊囉。因為爭在佢冇一架奇怪嘅車咁佢哋揸啫，因為個奇怪嘅波就冇成架車。佢整埋嗰架車咧，咁就真係恐龍探險隊噶啦，係啊，跟住啲敵人再整多啲，即係用 DNA 再整多啲怪獸出嚟咧，咁就係要佢哋都要變身先有得打嘅，咁啊愛善超人咯，咁其實就幾唔好睇噶啦，再做落去都我估嚇，即係其實做得 Sick Park 就唔適宜咧，即係玩到變咗係打怪獸嘅呢啲咁嘅，即係同埋唔應該係同恐龍打。係因為當年咧，即係本來恐龍探險隊好睇咧，都係。因为佢就系讲唔系讲去打恐龙，而系佢拯救恐龙啊嘛。即系恐龙唔飞，但系唔系一个敌人啊。即系虽然恐龙都有好恶嘅恐龙同和善恐龙，咁但系就算恶嗰条，佢都系一个猛兽，即系狮子老虎啫。你唔系要杀咗佢嘅，其实你都系可能咪捉咗翻，咪摆低喺个 park 嗰度咁咯。咁仲唔系做一识 park 你喺嗰度？ 喂，呢套戏应该够半套嘅呢龙会。 头半套应该系救龙嘅，跟住打龙就打半套噶嘛。 唔系，应该临尾又打只怪兽嘅，即系都系。 咦，咁再拍咯，爱善超人再拍就真系要出三一万盒啦，真系。即系其实以将恐龙变咗做敌人咁样就唔，其实唔系几好睇噶咯。即系其实唔知啊，你睇下点啦，系咯，即系再拍落去就唔好睇啦，变咗。 唔系，佢呢个数码暴龙嚟噶嘛，临尾应该变。 变数码暴龙即系点啊？即系只龙会变人形嘅。 哦，唔系，佢嗰只咪只布嗰只咪派只龙出去， 系嘛？ 即暴龙兽出去打只嘢， 暴龙兽进化啊嘛，系咯？有冇用三条合埋变奥米加兽啊嘛？得唔得？ 下集先有应该。 吓、啊？下一集有啊？ 系啊，佢谂起啲块蛋味嗰只， 佢哋 奥米加兽大嘅 就恐龙数码化系嘛？即好似含蛋之后 H 噶嘛，数码化咁佢咪变数码暴龙咯？仲唔系咁？ 佢临起临咩几只恐龙蛋，咪临起下一集咪变奥米加兽啊？ 系嘛？咪跟住唔系，系俾阿沙罗着起用嘅，做啲甲系嘛？ 系嘛？ 系啊，咪有啲恐龙嘅战斗力噶嘛？好唔好睇咧？仲有 恐龙战队咁嘅啫， 都话唔系恐龙战队咯。恐龙战队系 Power Ranger 嗰啲，即系嗰啲战队嗰只嘢咁啊。而家我哋讲嗰啲都系啲新啲嘅一啲动画嘅嘢嚟嘅。咁你的确系好利于出玩具嘅。如果你向呢个方向走，因为今次我见到佢哋咧系 勁出玩具啊！今次呢度做一息發現，其實都明明都冇咩好出㗎啦，但係佢都出咗好多嘢喎。 哦， 佢條暴龍都出咗成三隻 size 啊！ 暴龍都出咗 size 嗎？ 三隻 size 咯， 三個 size 係仲出咗咩？ 仲出咗呢個手機 game 啊，呢個類似 Pokemon Go 嘅嘢啦嚇，即係呢個佢叫做咩 Jurassic Park Alive 之類咁啊，唔係 OK， 仲有一隻高啦。咁啊點咧？即係又去荒山野嶺，走入公廁咁，又可以揾到隻恐龍蛋噶嘛？ 嚇係啊，即係佢都係有隻恐龍喺度，咁你咪捉佢，但係又唔係正式捉嘅，你係射啲針落去咁又提取佢啲 DNA。 咁會唔會搞佢啲人又闖入啲即係危險嘅地方啊，或者去咗球場啊咁之類嘅？ 咁係都唔出奇嘅。 即係又玩啲咁嘅嘢，係咯。即系大佬呢啲 game 真系恐怖袭击啊！大佬搞到， 咁啊唔知道会唔会法院有好多啊稀有嘅恐龙啊？咁但系其实佢呢个 game 咧，我玩过都 OK 嘅，其实只 game OK 嘅。 哦。 因为咧、最主要就系咧，佢系有对战成分嘅。吓、 啊。即系可以攞只恐龙嚟对战，啲真系咩喎？数码暴龙喎、 啊。吓、啊、吓。啊唔係，其實佢係呢個 Pokemon 嘅嗰種打法嚟嘅，不過佢就、啊、用恐龍打啦。 咁 Pokemon Go 有冇得打嘅咧？ 有，不過唔係呢種打法，所以我覺得佢係仲 更加似 Pokemon。 冇錯。 哦，即係佢都有道場嘅。 唔係道場。 唔係道場 嘅對打。 即係佢冇道場，就直情反而係 One on One Battle。 但 係咁好啲喎、 但係其實所謂嘅嗰啲道場，即係以前呢個 Pokemon 嘅 game 入面咧，嗰啲道場其實你都係 one on one 打啫嘛，冇乜分別嘅。 但係佢要咩睇住個場啊？嗰啲好煩嗰啲嘢啊嘛。 嗰啲 要行去個場嗰度先打。 你揾揾打打咪打咯，打 point point 咪睇住個場。 嗰啲反而唔係 Pokemon 嘅嘢嚟嘅。雖然佢的確個古仔入面有個類似嘅系統，但係唔係呢樣嘢嚟嘅。 即係你覺得即係有道場要睇住個場呢下嘢，其實唔係 Pokemon。 嚇嚇嚇，唔係，反而而家今次呢個 Pokemon 嘅打法嚟嘅。 嚇、啊，呢、這個 Jurassic 高就反而仲似啲。咦，咁啊，大家要玩下喎，咁樣。係 啊 係 啊，好玩。 另外，好似我見到啲玩具嗰個都好似對應翻佢啲 game 咧，手機定咩？佢係有個曲俾你。send 即系买咗翻嚟对个曲 send 咗之后，佢只龙又入咗只 game 度可以玩噶，用只龙。 咁就唔知啊。 我见到系咁样。 佢都出咗，应该唔止一只 game 嘅，可能。 啊。 系啊。 O K。 咁可能唔知对应边只 game 啊，要睇下啦，咁就。 即系以往做一些 part 咧，喺啲玩具产品上就比较弱啲嘅。 系。 系啊，好闷。出翻佢有啲观光车嗰阵时，我以为出。 系啦，有咩好玩啫？系咯。 系咯。 咁而家即係出遊戲啊，咁同埋可能咩啲啊，係咯，即係啲玩具都有出咗咩恐龍面具，真係會叫㗎嘛，有聲㗎嘛。 咁、 哦，係隻眼有色喐㗎， 隻眼色喐㗎嘛。 咁、 啊、 犀利。 即係唔係咁凹個嘢啊？ 即係唔係眨眼係喐？ 唔知佢點啊，冇玩過。但係 佢黐係有嗰個嘢黐咗下巴，跟住個嘴，跟住你喐嗰個嘴咧，跟住佢隻眼就會向前望睇。佢有叫聲嘅，如果你喐少少咧，就會有啲即係啲咁嘅聲嘅，即係擘大咪好容易大聲叫嘅聲咯。 哦， 嗯， okay、 嗯， 咁都有。 唔係，我覺得佢喺玩具上今次係多好多創意㗎啦，即係點樣盡量發揮呢個做一些 part 入邊嘅元素啦。以往就真係冇嘅。 唔係，佢一隻中嗰只暴龍咧，就條尾喺度搞佢咧，佢前半身咧會向上，即係會轉嘅喐嘅，跟住口又擘大嘅，跟住。只腳嗰個位嗨到咧，就會有個掣咁樣，跟住有啲叫聲嘅。 Okay. 你話可以咩食嗰啲細嘅龍啊嘛？有隻大 大一隻就係咯，大一隻就可以抌啲嘢落去佢個口度，咁個肚攞翻出嚟嘅啫。嗰只暴龍有。 咁點解會估阿 Boo 要死咧？你講埋啦。 哦，點解估佢死？因為佢有隻玩具個 Boo 個肚係可以反開見到紅色呢啲內臟咁樣紅色嘅， 即係可以係竟然有個咁嘅版本咁啊，仲唔係死？ 係啊。即是会被隻龙咬穿个肚的应该正常就。是啦。 是啦。即是会重现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就估计应该都是拉嘢死的啦。 一玩具透，玩具劇透啊！呢 個係玩具劇透啊！ 唔係我哋啊，我哋唔想劇透噶，佢嘅玩具劇透。 唔係我哋有咩所謂啫？我哋都話全港唯一劇透節目啦，嚇！嗱， 我未做都要估劇情喎。 我哋估啫，嚇！唔劇透同估係兩樣嘢嚟嘅，可以唔係噶嘛？我哋都估緊啲未拍啲戲，我都估緊啦。再演 UFO 我都估緊啦，咩劇透啫？人家都未拍，我估啫嘛，我唔估得噶。估咗喎，我冇话到佢系咁喎，做咩啫？即系一套戏可以有一百万嘅可能性噶嘛？我哋讲咗其中可能性啫，人哋可能唔系咁噶个故仔，咁冇关系噶。其实入到去你点都会估剧情噶啦，估剧情冇问题噶，吓，即系谁是凶手？即系咁嗰间屋都系得十个人啫，唔系一号啊、二号啊、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噶啦，做咩啫？吓，我冇话系啊，我冇系嗰个，我估系嗰个啫嘛。咁你咪估下，你可以估第二个嘅。做咩啫？咁都叫劇透？咁唔係劇透啊！咁主要分析一下，即係我哋認為個古仔就會有呢個咩劇情出現，係咁多嚇。到時係咪未知？係啊，係啦。咁我哋都話佢會出外線超人咯。咁你咪睇下有冇咯，係咪？ 好。 你咪睇下到時有冇恐龍探險隊咯，係嘛？咁應該呢集就冇啦，最少。OK， 好。咁仲有咩戲？咁除咗呢個《Jurassic Park》，下禮拜有冇其他？有冇吓？系咪冇戏上啊？ 有呢个老老修咯。 系咯，咁做咧？ 老老修二半道，咁啊，话来自空星的爱都会上啦，话啦。 我听完先啦，吞完又吞，吞完再吞，系咯。 仲话个第五次元会上添，不过唔知坚定流。 呢个冇上一睇好耐啦。 渡海豪情，八尾千娇。 哦，咁我劝一众啊，即系反呢、這个吓、啊、左交同埋反呢个嘅 Me Too 嘅朋友，唔好俾钱去赚咁啫吓，尽、啊、量用你另外嘅渠道去睇吓，唔系叫你唔好睇喎，系、啊、尽量唔好俾钱去赚吓、啊，真系好讨厌啊！即系其实咪呢套戏原本系有阿麦定文做噶嘛，系嘛，系嘛，讲系咁讲啊吓，咁就因为佢讲咗一句说话就炒咗啦嘛，系嘛，系咪咁啊？ 听 讲 系啊， 系咪咁啊？马仔听系咪咁啊？ 好似系， 咁系咪应该要杯葛下咧？ 嗯， 即系佢真系以为个女权大到咁喎吓，咁啊，哦，睇下点，即系呢个世界都系得两种人，一系男人，一系女人嘅啫。 好啊， 我真系唔系好信，真系咁恶啊，系咯，咁同埋呢套戏本身，乜你以为一定要睇嘅咩？系嘛？乜你同埋你以为你转晒所有角色做女人系好睇咩？ 嗯， 即系原本呢个古仔都系有男有女，系嘛？咁你突然间变晒全女班，咁咪即系咩 ？Ghostbuster 吓，系啊。 咁虽然 Ghostbuster 佢转晒全女班之后，我实质睇过又唔系咁差，但系即系意思 佢都有仔，起码 Ghostbuster 都有，系佢一 cut 埋咯。原本咪可能麦迪文咪做翻阿雷神个位啊，我估系咪？ 得系啊， 但系佢又 cut 埋啦，系咪？咁你交到咁，即系人哋杯葛你都合理嘅，咪即系同埋冇噶，系啊，你咪你有你搞咯，系咪？咁我有我杯葛啫嘛，咁我都呼吁大家，即系如果觉得呢啲系不合理嘅，即系一啲不合理嘅，点讲霸权啦、啊，我哋觉得系。咁大家咪去 book 佢咯，系尽量去其他嘅渠道去睇，唔好戏院睇。 好啊， 唔系唔睇啊，系 OK， 去搵其他渠道去睇，唔好俾钱去睇。 嗯， 好，仲有咩？嗱、 嗯， 你话嚟紧做嗰套乜鬼嘢酒店啊？你话好似搞到好似阿 John Wick 咁嗰个啊？ 系 吓，系几时做嘅？ 21。 哦 ，OK。 未咁快。 OK。未咁快 ，OK， 但唔係喎，但係呢度好似北美好似下禮拜做嘅咯。係 啊， 呢、這個叫做唔知咩 ITMS Hotel 定咩啊？咁上下嘅咪叫。 Hotel。 中文絕命酒店。 嚇、啊、叫咩？ 調翻轉。 咩調翻轉？要讀嚟啫。 即係 Hotel Aston 咁。 哦，咁樣 OK， 係咯，咁呢個好似係做嘅啦，北美已經咁啊，睇下知道啲咩再同大家講，即係咪真係傳説中咁精彩嘅咧，定咩嘅咧咁？咁的確係嘅，睇個畫圖係喎，真係有啲似 John Wick 嗰、那個 个酒店喎，系咯。咁如果你讲呢间酒店发生事，连呢班人走咗出嚟打，话应该系几过瘾嘅喎。咁啊，知道啲乜再同大家或者提早讲下。如果知啊，我唔知知唔知嘅，系睇下点，系好咁就系咁。OK， 好咁嚟紧呢个月六月仲有冇咩其他科幻嘢要期待嘅？六月里边， 我暂时睇落就唔觉眼啦。 吓、啊，即系成个六月冇冇戏噶啦？除咗 上 次 头先提过嗰个《逃亡大计二》咯，六月28号 咯。即系就系你话幻想啊，黄晓明嗰套。哦，呢套咁快就做噶啦。哦，六月28号做噶。OK， 好。好好好，咁呢度都要睇下咩回事啊！如果系咁，系咯，我成咁快添，好，仲有冇？冇啦，即系科幻片冇啦，系咪 ？O K， 即系六月都唔系话好多好多 ，O K， 即系做晒啦。 七月四先有蚁侠啦。 我七月四先有蚁侠 ，O K， 好，好嘅，即系其实即系呢度系黄蜂女先啱叫做吓，系蚁侠唔系主角嚟噶。咁啊，睇下佢互唔互动到落去呢个所谓无人之战啦。 好， 嗯，好就系咁。 系啦。 好，咁啊，新年再讲下你话嗰个活动啦，即我哋嚟紧个活动啦。 咁就会喺呢个6月24号啊，礼拜日，咁就5点喺我哋嘅秘密基地嗰度，咁就开始去到呢个10点嘅，暂定系咁啦。咁就7点就会食嘢嘅。 好嘅，好咁，但系去边度等嘅呢？如果大家未嚟过， 嗱，如果未嚟过嘅话咧，我哋都会5点有人喺翻呢个呢、這个 信 和 门口啦， 系 咯，汽水机位置啦。咁如果大家系喺第二啲时间先到都得嘅，我咪来接你啦。其实好近嘅啫吓， 系啦，咁 好近附近嚟 嘅 啫。 名嘅话，咁我都会联络翻大家嘅。 嗯，冇错，就系咁，系咪好？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啊！咁啊，再呼吁下大家啊！即系如果大家对呢个网络啊熟悉嘅朋友啊，因为我哋都系啲嗰啲 YouTube channel 都摆冇人睇啊，得几个 view 嘅大佬吓，嗱，帮手搞啊！因为我哋真系唔识搞 ，OK 吓，嗯 ，OK， 咁啊，系咯，同埋大家都可以 share 下，因为都其实要大家 share 下先，有人知道有个咁嘅 channel 噶嘛，系咯， 系 就系咁。好啦，我明谢翻啊，提供咁多资料俾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同埋大家去翻啊 ，rack 咗先，同埋花生台睇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